恭读路加福音。光荣复活，第24章。一周的第一天，天还很早，妇女们便携带预备下的香料来到坟墓那里，见石头已由墓穴滚开了。他们进去，不见了主耶稣的遗体。他们正为此事疑虑的时候，忽然有两个人穿着要墓的衣服站在他们身边。他们都害怕，遂把脸垂向地上。那两个人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？他不在这里了，他已复活了。你们应当记得，他还在加里利亚时怎样告诉过你们，说人子必须被交付于罪人之手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并在第三日复活。他们遂想起了他的话，从坟墓那里回去，把这一切事报告给那十一门徒及其余的众人。他们是玛利亚·马达肋娜及约安娜和雅各伯的母亲玛利亚，其余同他们一起的妇女也把这些事报告给宗徒。但妇女们的这些话，在他们看来好像是无稽之谈，不敢相信。伯多禄却起来跑到坟墓那里，屈身向里窥看，只见有脸部，就走了，心里惊异所发生的事。就在那一天，他们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庄去，村名俄马乌，离耶路撒冷约60斯塔迪。他们彼此谈论所发生的一切事，正谈话讨论的时候，耶稣亲自走近他们，与他们同行。他们的眼睛却被阻止住了，以致认不出他来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些什么事？他们就站住，面带愁容。一个名叫克洛帕的回答他说，独有你在耶路撒冷做客，不知道在那里这几天所发生的事吗？耶稣问他们说，什么事？他们回答说，就是有关那撒勒人耶稣的事。他本是一位先知，在天主及众百姓前行事说话都有权利。我们的司祭长及首领竟解送了他，判了他死刑，钉他在十字架上。我们原指望他就是那要拯救以色列的。可是，此外还有，这些事发生在今天，已是第三天了。我们中有几个妇女惊吓了我们，她们倾倒到了坟墓那里，没有看见他的遗体，回来说她们见了天使显现，天使说他复活了。我们中也有几个到坟墓那里，所遇见的事如同妇女们所说的一样，但是没有看见他。耶稣于是对他们说，哎，无知的人哪，为信先知们所说的一切话，你们的心竟是这般迟钝。墨西亚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才能进入他的光荣吗？他于是从梅瑟及众先知开始，把全部经书论及他的话都给他们解释了。当他们临近了他们要去的村庄时，耶稣装作还要前行，他们强留他说，请同我们一起住下吧，因为快到晚上，天已垂暮了。耶稣就进去同他们住下。当耶稣与他们坐下吃饭的时候，就拿起饼来 祝福了，掰开，递给他们。他们的眼睛开了，这才认出耶稣来，但他却由他们眼前隐没了。他们就彼此说，当他在路上与我们谈话，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？他们随即动身返回耶路撒冷，遇见那十一门徒及同他们一起的人正聚在一起，彼此谈论说，主真复活了，并显现给西满了。二人就把在路上的事及在分饼时他们怎样认出了耶稣述说了一遍。他们正谈论这些事的时候，耶稣立在他们中间，向他们说，祝你们平安。众人害怕起来，想是见了鬼神。耶稣向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恐慌？为什么心里起了疑虑？你们看看我的手，我的脚，分明是我自己。你们摸摸我，应该知道，鬼神是没有肉躯和骨头的，如同你们看我，却是有的。说了这话，就把手和脚伸给他们看。他们由于欢喜，还是不敢信，只是惊讶。耶稣向他们说，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？他们便给了他一片烤鱼，他就接过来当他们面前吃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以前还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对你们说过这话，主凡梅瑟法律、先知并圣咏上指着我所记载的话都必须应验。耶稣遂开启他们的明悟，叫他们理解经书，又向他们说，经上曾这样记载，墨西亚必须受苦，第三天要从死者中复活，并且必须从耶路撒冷开始，因他的名向万邦宣讲悔改，以得罪之赦。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。看，我要把我父所恩许的遣发到你们身上。至于你们，你们应当留在这城中，直到佩戴上自高天而来的能力。耶稣领他们出去，直到伯达尼附近，就举手降服了他们。正降服他们的时候，就离开他们，被提升天去了。他们叩拜了他，皆大欢喜地返回了耶路撒冷，常在圣殿里称谢天主。